181.5美元，港汇指数是100.6，无起跌。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以下系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视光师，食物环境卫生署招聘二级工人，香港天文台招聘科学主任，地政总署招聘测量主任负责产业，运输署招聘运输督察。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负责2021年泳季，机电工程署招聘建习技术员，分别是电子、机械、汽车、空气调节、电子或屋宇装备行业。民政事务局招聘研究助理，海事处招聘工业安全督察，破产管理处招聘合约二级破产管理主任。教育局招聘课程主任，负责议会及中学、幼稚园及中学常识科学课与科技、幼稚园及小学常识人文、英国语文教育。兼职一级项目主任，负责学生适应化学习、翻译。兼职美术设计员，负责学生适应化学习。一级技术支援服务主任、教学助理和杂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抗疫表现是慢， 我觉得是乱，都是靠自己。 因为你想沙士那阵其实 都可以很乱，但那阵没乱。 与其自己讲，不如打嚟一齐讲。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同官员直接问，直接讲。 觉得局长嘅表现咧？ 关于优先接种嗰个问题。 呢啲智慧城市对我哋嘅私隐啊，究竟有咩？ 咁会唔会从污水检验入手咯？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有冇听过全义小学有个全义农夫？ 其实我就用咗生存个全嘅全义，即系全有仁义啊。另外，农夫系咩意思呢？其实农夫系有一种心耕细作嘅意思啦。我即系一点一滴希望贡献喺学校里边服务小朋友啦。 唔该晒，愿意为学生扮鬼扮马嘅中华基督教会全员第二小学校长林日龙，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专访呢位全义农夫。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身边嘅人都同 Jackie 讲：你个仔有脑麻痹症，连表达情感都有困难，咩都唔使同佢做噶啦。 Jackie 就唔信邪，带仔仔吕慧文参加由义工推住完成嘅5公里跑步比赛。 今个星期日，等 Jackie 话你知点解佢要向难度挑战。 逢星期日晏昼1:00，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瑞文啊，你准备好2套童装咁多，一定系俾你对孖仔左右仔噶啦。 咁醒嘅你，冇错啊！我谂住带佢哋去行山，不过咧，我又惊一个人凑唔掂佢哋2个。 放心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资深外展教练 Norman 两夫妻，分享佢哋同2岁嘅女女行麦理浩径全程嘅亲子经验啊！ 而我就继续主理大气候低碳生活问答比赛，一齐玩啊！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世。 可以欢迎欢迎各位听众翻到嚟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晚咧就都几高兴嘅，其实啊，再下梁敬国啦，咁好耐都冇同大家喺空气中度倾偈啦。而今晚特别之处咧，就系有翻我啲旧拍档，咁喺我对面咧就坐咗阿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咁因为可能港台仲有限聚令啊，咁本来我哋有另一个上一好。应该年几两年前经常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嘅周志恩老师咧，今日只系可以喺电话旁边啫。阿周 Sir 你好啊， 喂，大家好啊。 咁今晚就系我哋系我啦，唔系我哋啦，我都知道啊，唔知系 Mills 定系阿周 Sir 咧，系年初一咧上嚟做我节目噶啦。咁今晚就系我小弟咧喺呢个辛丑牛年咧第一次喺港台入边同大家做节目嘅。咁所以今晚嘅节目嘅题目咧。除了因為我哋三個人，雖然唔係話即係唔係肉體上一齊啦嚇，肉體上兩個喺直播室，仲有一個周 Sir 喺空氣中。 我哋精神上 係精神上係一齊嘅。咁所以我題目我今晚定咗咧就叫做重圓，重圓即係破鏡重圓啦。咁、對上一次我哋三個有機會一齊做，好似年幾前啊。 我想最少年几前添，系咯，成个2020年都应该肯定系未试过添啦。 2020啊，简直系一个永世难忘嘅一年啦。 呢一年都算系破镜嘅，系咪？ 破得好紧要添，即系啊，呢、這个辛丑年就其实辛丑年都唔系一个几好嘅年啊。历史上结婚辛丑，辛丑和约啊，各地赔款啊，周上我哋系嘛？ 哇！唔係，不過我要補多句先，我唔講你啲各地賠款住，補充我哋波鏡大未衰啦，但我要補充一個，其實咧應該下個禮拜呢一集咧講呢個題目咧，本來應該仲 fit 啲嘅，如果睇翻曆法，因為下個禮拜先至係即係正月十五啊嘛， 係。 咁但係點解今日講我覺得啱咧？其實因為你諗下，由一個破鏡慢慢要黐翻埋佢咧， 都要啲時間 啊！間㗎，一個禮拜醖釀係差唔多啦。即係如果我哋下拜繼續可以啊，我哋幾兄弟仲可以繼續做咧，咁啊，希望我哋呢個圓咧就繼續可以繼續圓，繼續做埋落去先。不過我就同意咧，今年咧，即係我應該話舊年啊，今年唔好再係咁啦。2020真係你諗下，我哋三條友仔咁少人，其實都好難可以見到面或者一齊去做。即係食餐飯都傾唔掂數啊！ 係啊，真係 都真係喎、啊，我哋即係可能分開兩個兩個都有時見下，因為三個就真係限聚令，就因為咁樣就完全冇見、啊。 唔係呢樣嘢先最慘啊！因為咧，你諗下嗱，即係譬如你話一台人十二人咁，你話難搞都仲容易理解一隊波咁，我哋成日都講噶啦，細個我哋中學啊咁約朋友一齊踢波，十一個人完全冇問題。越大就越少朋友啊嘛，你好難揾到啊嘛。喂，你諗下我哋三條友仔啫，諗住食餐飯啊，你諗下約咗幾耐都約唔到，一係就約到時間就變限聚，即係總之就總係有啲嘢黐埋一嚿嘅。即係所以其實咧，大家我覺得即係我哋呢幾個禮拜都成日講啲題目噶啦。即係我諗佢第一樣嘢要諗就係咧，唔好成日諗住話，哇真係好似啊有陣時啊月有陰晴圓缺啊，唔好以為啲嘢咧係必。一定會有一個越圓越缺，有陣時真係可以缺好耐都未完嘅。嗱，呢個我諗係第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聲先。 其實都係嘅，我都覺得重圓嘅意義咧，其實除咗重圓翻，即係大家見翻呢個係一個意義啦。另一個意義就好似頭先阿周 Sir 咁講咧，即係嗰種嘅叫珍惜眼前人，其實就好老土嘅。即係或者係未到失去咧，你又唔懂得去珍惜嗰樣嘢咁樣。不過如果用一個高級啲嘅解釋嘅話咧，咁喺心理學咧就叫一個即係習慣化啦。即係話你習慣性個不嬲都係做開嗰樣嘢嘅時候咧，你係唔會珍惜，而且咧而且係嗰個嘅滿足感咧係會越嚟越低添嘅。係啦，低到一個情況咧，你可能會覺得咧，佢嘅存在與否咧，其實你唔會太過有一啲嘅察覺性咁樣嘅情況嘅。咁所以就希望呢個重圓咧，其實就俾到大家一個嘅珍惜呢個情況，啲嘢一啲好珍貴嘅，例如啲感情啊，或者啲關係啊，呢啲呢一樣嘢咧，就唔好去即係去敏感咁樣啦。 咁但係呢、這個。題目我之所以定咧，即係除咗我哋希望我哋三個 有機會坐翻埋一齊，無論係食飯又好、傾偈又好，或者做節目都好咧，又希望推而廣之，咁喺其他譬如社會上其他嘅人啊，都可以有機會，大家都圍翻埋一齊，大家可以去溝通一下，因為人與人之間其實好重要嘅啊，要實質。即係囚犯最驚就乜嘢咧？最驚就係獨立囚禁， 孤獨係啦， 冇得放風。問咗一間屋，一個人對四邊牆，即係會人都癲嘅。因為人始終係一種社會性嘅動物，佢一定要同人去溝通，同人去互動，咁佢先至可以得到某種嘅滿足感，或者某種叫做刷存在感啦。有陣時可能係 係啊，其實真係唔好睇笑呢一樣嘢。其實呢一樣嘢甚至乎係點解我哋呢一類嘅智人咧係能夠生存到嘅，贏過其他嘅人嘅種類嘅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嚟嘅。 乜、啊、有其他我唔知道，唔係即係 Homo sapien 你就講緊智人啦， 係 嘛？ 係啊 ，Homo sapien 就係個智人啦。另外一隻咧，我唔記得咗尼安特人啦。有啲人睇下點樣譯啦，即係類似咧，佢喺歐洲嗰邊嘅。嘅人種嚟嘅，咁啊同智人咧有啲分別嘅，咁佢哋可能大隻好多啦，體力強好多啦，咁佢哋個打獵嗰個能力都強好多嘅。咁一路咧，大家都以為咧，點解智人係會鬥得贏佢哋咧？因為佢哋應該喺一個荒野裏面嘅生存能力係好好多噶嘛。其中一個最大嘅特別咧，就係佢哋去揾翻嗰啲嘅呢兩類嘅人種啦，佢哋嘅生活習慣嘅時候。佢發現咧，大部分嘅尼安特人咧，基本上咧，佢哋個聚居咧係通常係以家庭為主要嘅。所以你睇翻佢用嘅器具或者個 size 啊，即係住嘅洞穴啊，其實係幾個人嘅。但係咧，智人咧，佢哋係可以係差唔多大到係400人。即係一個大地方嘅。 即係群聚啦，所以群聚應該係啱嘅。 群聚係啱， 所以 而且有幫助。 係啊，所以唔俾群聚係違反自然嘅，對不對？ 係對呢、這個嗱，所以點解一限聚咧，大家都非常之唔自然，因為可能你平時都覺得哦，限聚咪限聚咯，咪見少啲人咯。咁其實真係違反咗人本身嘅一種嘅群居啦，一個交際啦，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自然動力嘅。 喂，周 Sir， 而家好似未曾可以翻学系咪？都 嚟紧下个礼拜开始陆续续都听到翻噶啦。咁啊，呢排都开始有好多唔同嘅行家啦，即系我哋嘅老师行家，或者甚至乎啲传媒朋友都喺度。今日我先做完一个访问，就讲点样去搞复课啲嘢。但系好老实讲咧，等于今日我哋呢三兄弟啊，都未必完咯。所謂圓滿地可以越團圓的原因呢，其實都仲是有些疫情反覆的考慮。於是乎呢，現在這一刻呢，你說是不是真的一個完整的圓滿呢？有排都未到啊，因為我們估計譬如就算是說疫苗又好，我今天聽到一個message 就說其實預計啊，大家不用戴口罩可能還要等多兩三年啊，隨時。即係呢一類嘅嘢，其實都幾影響大家嘅心情。不過點都好啦，都叫做有機會接觸下見到人啦。嗱，呢個我覺得即係此其一啦。但係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其實要適應多一個問題啊，就係喺嗰個所謂我哋而家一個我哋見唔到嘅關係裏面咧，其實我哋一路頭先講緊原，即係我哋見多啲人咧，係其實我哋文化上或者心理上的需要嚟噶嘛？咁但系而家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某程度上又真系接埋一次机嘅，即系嗱，唔觉唔惯都惯咗成年。咁呢个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有好多个人自己嘅一啲情况都未能够自己同自己，我叫和好又好，或者自己同自己都未搞掂嘅。嗱，我覺得咧，我都未有機會同好多朋友講翻，就不論係開學也好，或者暫時你翻公司各樣嘢，不過翻工就容易啲搞得大人喺度揾食嘅啫。但係實際上面，我哋如果自己個心咧未搞得掂咧，同人哋去 social 咧，其實都唔容易噶。所以我呢度有個即係勸喻，或者即係如果有啲聽眾係家長，或者係我哋啲行家都好咧，其實你見到啲細路仔啱啱翻學咧，下禮拜慢慢陸續翻半日啦，或者翻幾多都好啦，其實係要時間去適應啦，因為由一個即係翻去自己屋企裏邊嚇，唔需要群聚，冇咁多人物是非古靈精怪嘅嘢，咁大家可能慢慢慢慢雖然辛苦，都叫做適應咗某啲嘢啦。 咁但係到佢又見翻呢堆人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大，我形容好似個感覺就似咩咧？喺個泳池裏邊跳翻落水啊！嗰下嗰個水係好凍㗎，那個感覺啊！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有呢個心理預期，尤其是係對啲細路仔，越細個嘅，我覺得係越需要去即係學習，唔好一面倒覺得話見到就一定好開心。其實你諗下最簡單啦。下个礼拜啲学生翻学校，第一件事你就面对我哋啲老师追你功课啊，大佬！ 呢一样啊，真系 唔系你喺网上交功课嘅咩？可以 系咁，总有啲死人头，佢交唔齐啊，或者交啲嘢质量唔好嘅，咁我见到佢系咪要挥佢两棍先？即系呢啲位置其实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可能会谂住完啊，大家见到面或者团圆就好似总会欢喜。但其實我哋都不得不承認，有陣時咧，一多咗人喺度出現咧，其實就會有另外嘅一啲考慮。當然好似潑冷水咁啦嚇呢個，但實際上面我哋都一定要考慮呢個問題。 當然啦，即係尤其是咧，可能阿周 Sir 咁講，即係啲學生翻到去咧，佢哋而家見翻面，但係所接觸或者佢哋所互動嗰個嘅形式咧係唔同噶嘛，係咪？你唔會俾佢話可能咩以前翻到哇即刻攬頭攬頸啊，踢波啊即刻攬埋一齊啊，大家大汗淋漓啊，都冇乜所謂啊。但係即係呢一樣嘢，我相信大家而家就會好避忌噶嘛。咁所以佢哋基本上同同學個相處嗰個方式啊、形態啊，其實係有所改變嘅。 我相信最大的问题就是而家我已经今日我先由街翻返屋企嘅时候咧，又系要做经常嘅动作啦，揾个嗰啲消毒巾啊，抹下个身啊，抹下个包啊，跟住又抹下对鞋啊，跟住又要喷下啲嘢喺个身度啊。我突然间有个感觉系好厌倦、好厌恶啊！即系呢种生活已经持续超过一年。即係除咗你話係消耗品唔環保之外，因為通常你都係嗰啲都係不織布啊嗰啲咁嘅東西嚟嘅。另一方面，你又感覺到我習慣咗做呢個動作，到如果我真係譬如嚇我疫苗打好啦嚇，大家有群體免疫嚟嘅，我已經習慣咗啦。我可能已經有個潔癖喺度噶啦。咁其實重翻唔到以前一個相對正常啦，完唔到咯，可能個完嗰度有個窿。吓、啊，俾人食咗一啖咯，咁点算咧？喂，喺心理学上我点搞啊？ 会啊，一定你有一啲嘅即系嘅习惯咧，系会继续喺度嘅。纵使嗰啲唔需要啦，先唔好话去到一个强迫症嘅情况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沙士嘅时候会令到有一批人系狂洗手噶嘛。之后咁我相信依家都会系嘅，即系例如咧，佢可能系会过分咁样去消毒自己，因为而家都有啲讲紧就系话。咁樣係咁噴自己嘅消毒嘢咧，係咪究竟真係對個身體或者皮膚係咁冇害咧？即係大家都喺度諗緊呢一樣嘢噶嘛。咁一定會有呢啲咁嘅情況。最少我覺得有一個情況咧，好大機會會留喺度嘅，就係、是、唔共用物品。即係話咧，即係嗰啲撳 lift 啊，或者係大家用同一支唔知筆啊，定係點樣嗰啲嘅情況咧，我相信都仲好有一段時間咧，大家都會係好注意嘅。同埋就話周 Sir 頭先講嗰度真係犀利，我同大家講下咧，就係話説咧，應該係喺年頭再年頭一月、十二月嘅時候咧，有個節目咧就訪問嗰啲堪輿學家，係啦，就問佢咧究竟疫情咧幾時會完啊？咁嗰只啦，咁雖然都已經衰咗好多次啦，就係、是、嗰個情況啦，即係實在太過估唔到啦嘛。咁跟住咧係有一個堪輿學家咧，佢話。戴口罩咧，应该戴到2023年。喂，而家周 Sir 你头先啱啱讲嗰句咧，真系中我拖头鞋。听嘅时候咧，大家系吓晒嘅，谂住唔系啩？2021年，我谂成年都最大的。 喂，佢实中噶，因为点解咧？嗱，譬如我咁样啦，即系自从沙士之后，我有啲少少唔舒服啊，又或者我系惊。呢個流感季節高峰期，我搭巴士嘅時候，我其實我都開始自己戴口罩。咁佢一定中嘅，因為一定有某部分嘅人，譬如我咁樣咧，就算冇嘢冇成咧，我已經習慣咗喺流感高峰期搭公共交通會戴口罩嘅咯。咁所以佢一定中 嘅。我覺得都大機會會嗬，即係尤其是而家咧出啲口罩係有曬款式嘅嘛，大家開始就冇咁介意。如果有啲款式口罩仲可以襯下衫咁嗰只，所以呢一個嘅情況，我諗都可能真係要持續一段時間。會唔會啊？周 Sir 其實學校就已經係都講定咗喺咩情況之下 都一定要戴，因为学校我谂仲紧张。 每逢通天都戴咧，定时可能。 我谂冇，我谂冇人够胆讲几时唔戴啊！调翻转， 冇人讲。 我谂咧，可见嘅学期，我估即系如果我系即系我可以决定到嘅话咧，我估我甚至乎我大胆讲咧，下一个学年啊，即系唔系讲紧今年啊，都预计同啲家长讲定，你都预计定要搞，或者学校自己本身都系要筹备呢一堆嘢。事实上，因为喺学校里边人口好密集啊嘛，咁呢个嗱危险度好高啦，同埋唔好忘记，即系咧。你個疫情嘅變化咧，其實隨住會唔會有變種咧？嗱，其實呢啲我哋慢慢即係再去歸納翻咧，其實呢一個年嘅疫情裏邊咧，嗱，我都學咗好多即係文化上嘅，我覺得大家真係要認真諗啊！嗱，所以我今日特別中意阿敬國興講嗰、那個即係個原字咧，我成日嗱，我有少少衰人，有錯，我今日唔喺你現場，你就打我。 嗯， 因為傳統上面成日講緊緣係好啊，冇乜遺憾啊，我哋就希望唔會有缺憾，冇遺憾就即係叫圓滿啊嘛，成日都 係啊。 咁啊，缺就係一個三千八角，總之唔好嘅嘢啦，好似對立咁噶啦。嗱，但係其實我哋不停喺度所謂想追求個圓咧，嗱，第一會唔會係一種過分嘅追求咧？因為即係人有悲歡離合，要有陰晴圓缺。我諗我哋之前定呢個題目嘅時候，都冇諗過今日港台下發生嘅嘢啦，咁呢個唔即係真係總會有㗎，因為我哋 緣之有緣啊，緣緣學應該係緣啊，今日發生嘅事係咪？ 好難諗㗎嘛！我哋要成個人生裏面毫無遺憾，或者希望我哋真係好圓滿地嚇。有人成日講圓夢啊，發個夢咁，你要完美地去處理好，其實係有少少完美主義嘅，係咪真係做得到嘅咧？嗱，呢個留待一間，我慢慢再詳細講啦。甚至乎我哋待人處世同人哋相處都好，假設我哋好圓滑啦，好滑頭仔啦，好識得同人哋溝通啦。但係呢一種人，我自己有啲咁嘅個人生活經驗啦，亦都未必係完全係美事嚟嘅。有陣時可能覺得你哇，你個人咁圓滑啊，不沾鍋，會唔會其實你背後仲有陰謀鬼計啊？即係可能一種完美咧，或者圓呢一種咁嘅諗法咧，其實嗱喺字面上或者我哋嘅文化意涵上面咧，好似好好，但系你谂清楚咧，又唔系完整地好嘅。我自己觉得呢个第一点。第二样嘢，我觉得更加即系喺个疫情里边，我哋更加明白就系咧，喺个嗱，因为呢个圆缺呢个追求嘅过程，我哋有缺就追求圆啊嘛。但系因为永远都有继续有缺噶嘛，即系譬如今日咁样。頭先你哋先生係喎，點解我可以上嚟呢個廣播道喺附近同你一齊傾電話得㗎？我唔一定喺屋企㗎，我一樣可以見到你個面㗎。但係我哋有陣時就係有一種缺陷美㗎嘛，我哋所謂。 嗯，冇錯。 但係呢種係啊。 咁我哋不如而家喺第一節都差唔多完結啦，我哋聽首歌先咧，跟住我哋第二節繼續。阿周 Sir 可以再講落去點樣完定唔完啦？咁第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咧，就係我哋港台嘅。应该老前辈啦，系欧不欧欧瑞强嘅《那天再重聚》。 年冬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几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朋友不要。 專責小組建議港台要加強編輯管治，並與顧問委員會建立積極夥伴關係，改善處理投訴機制，同時制定部門整體人力資源策略以及人員行為守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報告反映港台的管治和管理都出問題，必須改善。港台表示會認真研究和跟進小組的建議。港台工會就認為事件反映編輯自主已經蕩然無存。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伯全下個月出任廣播處長，接替提前大約半年解約的梁家榮。英國白金漢宮表示，哈利王子和夫人梅根已經告知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不會重返皇室工作成員的崗位。白金漢宮在聲明說，所有人都為他們的決定感到傷感，但強調兩人在皇室家庭當中仍然是受到愛護。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588點，升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25點，升1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55，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2，人民幣6.455，英鎊對美元1.402，歐元對美元1.212，澳元對美元0.786，新西蘭元對美元0.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4.31美元，賣出1,785.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晴朗的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29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上到舞台你根本都唔会觉得话好闷啊，又做咁样，冇呢个感觉噶。即系上咗台就系咁啊，你晚晚观众唔同，同埋有样嘢好好就系咧，你就住啖饭都可以出去做噶。你已经融入咗个角色， 系 你啲台词亦都唔使谂啦。诶，人哋讲到乜咪跟住照讲咯。呢个状态系好好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04， 杨少雄同埋江美仪， 仲有我陈锦鸿， 同埋我刘雅丽， 一起走过。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在蓝地球讲过，黄色在中国曾经代表皇帝，有过风光，在西方就被人踩了很多个世纪。在中世纪，艺术家用黄色描绘耶稣叛徒犹大，最出名的就是那个画作《犹大之吻》。画里面犹大穿着黄色衫，想去锡耶稣，因为这个举动捉耶稣的人才认出耶稣，这个奸诈的一吻令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世于是就恨犹大，黄色都遭殃，代表了背叛、邪恶、吴吉利。在西方，黄色一直沦落的还包括 Yellow News 或者 Yellow Journalism 黄色新闻的出现。最早是在19世纪末，源于美国两个著名报业大亨的竞争。纽约世界报老板就是鼎鼎大名的普立兹，即是设立普立兹奖的那个。而纽约新闻报的老板就是克斯特。当时报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竞争相当之激烈。普立兹很明白消费者的心理，他度出来的新闻题材相当受欢迎，讲得直接一点就是充斥煽情、暴力、犯罪。 渲染夸张，同今日数码时代网上世界都几似嘅，主打吸引眼球啊，博 like。普立兹仲创作系列漫画《黄孩子》（Yellow Kid）， 借一个六七岁着住黄色衫嘅细路仔嘅视角睇世界，生动咁样讲件事出嚟。新闻就唔再中规中矩啦，呢啲噱头加煽情方式被对手黑斯特跟风。黑斯特啊，仲花重金叫长脚挖走黄孩子专栏嘅画家，普立兹啊，于是将佢告上法庭。呢场报界争夺战引起轰动。咁类似两张报纸嘅新闻风格，从此就被叫做 Yellow News 黄色新闻，令到黄色呢个颜色一路沉沦，成为低级趣味、夸张虚假嘅代名词。颜色喺唔同嘅时代、地方会有唔同嘅含义。我哋今日话黄色代表色情，但喺英文世界里边咧，真正代表色情嘅系蓝色，例如色情片系 Blue Movie， 而唔系 Yellow Movie。不过古代蓝色又用来代表圣母的见证，所以说黄又好蓝又好，其他颜色都是这样说，在不同时势甚至今时今日的香港，各有历史和赋予的含义。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第二节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叫做重远。直播室里面有在下梁敬国和黄仲远，而在电话旁边就是周 Sir 周子欣。我们在这个第一节临尾的时候，周 Sir 也在说个远字，远在中国人的观念上面是好东西来的，一个圆满，一个圆形咧，你见唔到个开始，见唔到个终结，好似吓、永恒不变咁样，哇，圆之又圆咁样。但系周 Sir 唔好，周 Sir， 我又唔好意思啦，上一节啊打断咗你啦。咁你喺你个解说呢个圆字有第二个唔系太好嘅嘅意思上边啊，仲有咩补充啊？ 嗱，我就唔系话佢唔好，咁啊，其实都系好嘅，大家都中意圆。美啊，圆满呢啲嘢，但我就讲紧系个追求完美或者圆满嘅过程里边咧，其实我哋好多时都反而忽略咗咧。首先我哋今日嘅题目出得好好啦，个重字啦，其实重完就系我哋都要知道个可能喺个天运天命上面咧，我哋总会有啲机会系会真系会重聚嘅，会系有好嘅一个情况。咁但系亦都我哋都要明白咧，我哋唔知道嗰个时间要几耐噶。咁、那个问题就係喺我哋缺啦，即係唔够圆嘅时候呢，我哋究竟点样去追求返呢一个圆啦。嗱，有啲人就会追求自己内在内心嘅去补充返嗰个圆啦，亦有啲人向外求嘅，咁呢个又系一个修为嘅问题啦。咁、但係我特别想讲嘅就係呢，当我哋希望可以重圆啦，今日我哋成日想讲个重圆啦，不论系兄弟之间，我哋兄弟咁样啦，我哋有机会可以重新再聚，咁可能我哋透过个人嘅努力，我哋有机会再约，或者点样，我哋总会有机会去做得到。嗱，呢个就系个人嘅努力，再加埋大家嘅互相迁就啊，牺牲少少啊，各样嘢，咁就可能做得到呢啲效果。但系亦有机会咧，因为一啲天命啊，各种嘅原因咧，系唔能够喺短时间里边咧做到嗰个重圆嘅效果嘅。嗱，我就想提翻大家，我哋一定要有一个心理预期咧。唔係一定係初一十五，係一個咁完整嘅一個時間嘅。有陣時我哋係唔知要等幾耐嘅，甚至乎我哋要明白呢一樣嘢係一個必然嘅過程嚟嘅，就係缺嘅過程。咁我哋就只能夠係做一啲功夫，令到我哋一個缺嘅時候咧，喺個追求完嘅過程裏面咧，就唔好太過辛苦去追求嗰個完美先。可能要真係要克服自己嘅一啲即係辛苦嘅。 即我想提翻呢一点嘅。 好好啦，即系阿周 Sir 就讲紧嘅系，当我哋未完，即系未去重圆嘅情况之下，喺个追求嘅阶段，即系仍缺紧嘅时候，我哋应该要有啲乜嘢嘅心态，系咪？即系如果我哋太过可能追求极致或者完美嘅一个心态嘅话咧，未必可能喺你嗰个追求完嘅过程当中咧。是会舒服的，即可能你反而可能因为很多不同的失望各样东西会令到你的全员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完美的。我再多少少一个的情况呢，去看回重完而未完那个的阶段呢，是我认为有一个先决条件的重完，就是呢我们之前是有些的好的东西呢大家一起做出嚟。你想返呢，就係從如果我哋之前係冇乜嘢嘅话呢，其实呢我哋再叫做见返面呢，嗰、那个只不过係撞到㗎，即係话等于我哋好多时撞返我哋以前唔知一个几年前嘅旧同事，又或者一个嘅小学同学，但係其实我哋呢都完全冇联络㗎啦，咁我哋就会 hi bye hi， 又会咁喺度见到你嘅，即係类似呢啲咁。你唔会去叫呢一个咧叫做，哎，我哋终于都重圆啦咁嗰只，系咪？因为你当中根本以前就冇一啲嘅我哋值得圆嘅一啲事情，或者一啲嘅感情咧系曾经出现过。咁即系话咧，如果当我哋都盼望紧系重圆未完嘅时候咧，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其实我哋已经曾经即系有一啲咧系。好值得大家去纪念或者做过大家令到好好感情好值得你去珍重嘅嘢出嚟。咁未到有缘嗰刻，但起码我哋已经係做咗呢一样嘢，其实呢个已经係即係存在主义嘅话呢，你已经係实实在在地已经存在咗㗎喇。 重缘未完之时其实应该係一个盼望之时喎，係咪？如果剛才阿 Mill 所讲呢，就应该有大家譬如朋友之间或者家人之间是共同有一个盼望，咁你先可以令到呢个重圆嘅故事系圆满嘅。如果一方想重圆，而另一方就根本佢就唔想见人，啊，做独家村嘅，咁就唔会有重圆嘅事情发生啦。咁样换句说话讲，重圆呢个东西或者呢个咁样嘅盼望，其实系要有吓，双方面嘅。有个盼望，双方面有个咁样嘅渴望、渴求先可以实践得到嘅。咁样喺而家现今我哋社会嗰度，其实我哋都可以话大众都盼望可以出翻嚟先啦，起码 系， 唔使有啊两个两个，或者唔使夜晚六点钟啲菌咧就即刻出晒嚟嘅，六点钟以前佢唔会出嚟嘅咁样。我哋六点钟之后就唔可以出街嘅咁样。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咁呢个社会一下子，哇！咁样啲人出翻嚟，头先阿周 Sir 话学校就会有一个要啲学生有做啲心理准备啦。翻工冇所谓啦，翻工其实大家都唔想翻工噶啦。不过而家要翻工，嗰个唔系叫重圆啦。嗰个其实，翻工绝对唔系一个重圆嘅东西嚟嘅。咁但系家人家人之间、朋友朋友之间，点样再调节翻呢？即系嗱，我本来我约一个朋友。嘅饭局，我哋三个人嘅，就啱啱喺限聚令嗰一日，本来约剩嗰一日嘅，佢就啱啱就由四个减剩两个啦。咁而家讲一讲成三个月啦。咁但系而家我哋都，我啱先醒起，我都未约翻啲人出嚟。咁其实需唔需要？其实而家个社会，你心理学嚟讲，经过咗成年咁样嘅折腾啊，由失又开头四个，跟住六个又八个，跟住嘣一声系四个两个咁样。咁点样去慢慢恢复呢？有冇需唔需要吓？我哋要有啲心理调节下，除咗系学生之外，一般人都要调节下心理咁啊。 喂，我觉得系一定要需要添啦。啊，尤其是咧嗱，当然咧，其实你头先所讲嗰个情况咧，系真系有咁嘅需要嘅。其实从完未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给了一个机会呢，给双方呢去重新去检视一下我们之前，即是从完之前 嘅一個嘅情況嘅時候咧，究竟我哋嗰個相處啦，我哋當中嘅互動咧，做咗啲乜嘢啦？究竟係唔係真係咁正確嘅？嗱，例如我最簡單去講一個情況咁樣啦，即係可能一對情侶，咁佢哋互相都好愛大家嘅，咁因為另外一家咧就移咗民咁嗰只，咁大家咧就冇得聚埋一齊啦。咁其實咧，當然大家都有個希望啦。而喺呢個希望當中咧，其實反而大家咧就會諗翻，因為你開始就會諗翻，因為你有個盼望嘅時候，你就會諗翻。唉，以前可能我真係太過疏忽佢啦，即係我成日都走去踢波啊，做第啲嘢啦。有時候都好少同佢一齊相聚，冇咁珍惜嗰個情況啦。你開始會有一個咁樣嘅檢討喺度， 嗯， 係啊。咁所以咧，每一個個重聚，如果大家係識得檢討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咧，呢個係先決，係重圓之後嗰、那個真係圓嚟嘅。 嗯 啊、第二個情況咧，我都想講嘅咧，呢、這個都幾得意。其實啊，頭先阿梁遠國講一個咧，我覺得係幾即係喺從緣嚟講咧，係幾需要去諗嘅，就係、是、究竟對方有冇諗住同你緣嘅咧？係啊，嗱，即係嗱嗰個情況，例如啦，即係有啲話，撕裂咗啦，即係佢又激嬲人哋嘅。佢係撕裂咗人哋嘅，跟住佢話：我哋而家要重新 重新上路， 重新上路去重圓 翻。阿粉筆字一般抹咗佢。 係啦，呢、這個就真係好一廂情願嘅，自己咧就唔係一個重圓咯，即係佢自己就想好似回復翻以前嘅光景咁樣嘅情況。但係呢啲情況，我覺得就係會難嘅啦。咁所以就係要講雙方嘅。 嗯，咁其實嗱，頭先阿 Mills 都牽。帶引咗一個話題出嚟啦，其實今晚都想提提嘅就係而家有移民啦，好多人講移民有個移民潮，咁移民咧就會將無論家人又好、朋友又好，甚至情侶啊嚟講咧，就會拆散拆開咁樣。咁拆散拆開之後，咁佢哋點樣再重圓呢？又或者移民之後喺外地嘅人？佢哋又點樣去重圓呢？因為喺外地，坦白講，你啱啱去到一啲地方，人生路不熟，好多嘢都從頭開始喎。你邊得閒咁同你圓啦，大佬？我而家就生存啊，唔係重圓啊，係生存啊，佢哋最重要嗰樣嘢。咁我哋可唔可以就話做一啲事前移民工作，話俾佢聽？去到外地咧，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保持個聯繫啊？有機會，無論你喺當地又好，同翻香港人去重圓啦，又或者你同翻喺呢度留低落嚟嘅親人朋友點樣重圓咧？因為而家嗰啲電子科技咁突飛猛進嚇、啊，好似下個禮拜我哋可能講另一個題目啦， 係 嚇、啊、講俱樂部啦嚇，咁、啊。那個方式是可以令到我哋方便咗重圓咧，定係你知現代人咧，因為話唔緊要啦，我大把有 WhatsApp 有呢條路，以為好方便就好 carefree 啊，反為就唔係好着重咧，就喺得閒先講啦，咁得下就唔閒噶啦，就唔會傾噶啦，咁點重圓咧？ 係啊，阿周 Sir， 你有冇啲朋友係？即系遇到头先阿梁敬国讲嗰个嘅情景嘅咧，即系移民啊，系啦， 越嚟越多啊，越嚟越多。不过咧，讲呢个话题之前咧，我想补一补。嗱，又系咧，不得不佩服阿敬国兄呢，重圆呢两个字咧，其实通常系配破镜噶嘛。 嗯。 嗱，你咁样破咗个题咧，就 fit 晒噶啦。因为破镜重圆个古仔，其实就用南北朝嘅时间讲紧。是呢個陳後主裏面啦，呢、這個洛昌公主嘅故仔嘛，咁佢當時就同一個叫徐德賢嘅人咧就結咗婚，咁後來當然就各破家亡啦，咁然後兩公婆咧就一人攞咗一半鏡，所以破鏡啊嘛，一人攞咗一半鏡就邊個人到最後如果攞把鏡，即係大家要分開啦咁。咁然後跟住邊個人，如果你想見翻對方咧，就攞塊鏡出嚟賣，咁啊呢啲咁啊做戲咁做啊，當然後來就見得翻嗰塊鏡。咁啊，洛昌公主好靚女又叻喎，咁就自不然咧就當時啊呢、這個嚇、啊當時嘅大佬啊呢、這個楊呢、這個楊素咧就即係立咗佢翻去啦咁、啊、但係咧當然知道咗呢個破鏡嚇揾、啊、得翻呢兩公婆嘅古仔咧，咁佢明明立咗個洛昌公主都放手就放開所有，咁就俾佢兩公婆就破鏡重圓，就變成一個千古美事咁樣。嗱，呢一個古仔咧喺古代咧就當然係民間傳奇啦，大家好感動啦。 咁但係現實裏面我哋講緊，譬如即係頭先最簡單啦，兩個點我想補充啦。第一個頭先講緊係嗰啲移民，咁移民咧，我哋一定好容易諗起另外一種移民嘅生物，就叫做太空人。我身邊有啲朋友就成日問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喂，我好唔好做太空人？咁我就唔敢叫佢好同唔好嘅。今時今日佢肯同我講佢移民已經好難得㗎啦。首先，其次佢話大佬佢問我啲咁樣嘅，我真心唔敢答佢。我唯有就有時同佢講下古仔，有時又同佢講下其實咧兩公婆你要唔好話咩 long 啲好難 keep， 咁啊都係講下呢啲古仔㗎啦。事實上喺現今嘅社會裏面，破鏡重圓，首先我哋諗下破鏡呢件事先。嗱，唔係講緊民間傳奇啲古仔啊，鏡咧你去嚇某一間嗰啲嚇北歐百貨公司。啊！家品店十零廿蚊有一塊噶啦，老老实实，即系古代嘅人对于塊镜就非常之珍惜啦，乜鬼都攞去补钉啊，乜鬼走去攞去保护佢啦，系咪先？但系现代人即系唔系话乜嘢打烂塊镜十元八塊，随时换个冇乜所谓。呢一样嘢究竟系咪好似以前我哋个即系古代嘅世界里边大家咁珍重嘅咧？关系破裂咗吓，系咪咁容易修补得到嘅咧？嗱，另外最慘嘅地方係咩咧？嗱，譬如你講移民咧，就唔係淨係講家庭嘅問題嚟嘅，其實可能一個家庭同一個社會，甚至乎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嘅決裂嚟嘅。咁但係如果當我哋有一班人，佢哋想去話要離開呢個地方，咁佢嘅原因可能係各種可能性啦。咁但係原來有另外一班人，可能係權貴或者各樣嘢咧，好可能佢第一句就話俾你聽咧，冇乜所謂啦，你走咪走咯，淨要走一個就嚟一箱咁。咁呢一種咁樣嘅心態就好似咧打爛咗塊鏡咧，咁你就由佢就掃埋佢當垃圾，咁啊垃圾桶咁一樣嗰種心態。咁我就諗緊啦，咁嘅情況咧都幾難重圓到啦。嗱，唔好意思啊，呢啲就拖遠咗噶啦。 咁呢個問題亦都令我諗起就係話重圓咧，其實喺呢個世界上一個講民族的韌性怎样去重圆呢？你不不得不佩服以色列人。即是亡了国二千年、啊、散落世界各地的人，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被他搞下搞下，又可以、啊、搞定了英国，跟着被他慢慢在巴勒斯坦在中东那里立回国。那他们凭着什么呢？以我有限的知识呢，就是他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呢，就是他始终整个家族、整个家庭嗰个传统系维系得好好嘅。一嚟犹太教佢嗰种食物或者佢嗰种宗教嘅信仰系一路咁样传承咗落嚟，系唔会变嘅啦。无论你嫁入去，譬如好似阿侵侵嗰啲 Ivanka 咁样嫁咗犹太人，佢都转埋做犹太教咁样，要你变咗犹太教咁，你先可以加入佢个家庭。咁跟你加入咗之后咧，就信奉咗佢嗰套犹太咁嘅形式。咁一路佢慢慢慢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去，佢系唔断嘅。喺佢个家族入边，佢讲翻希即系犹太话，即系唔似人士我哋中国人咁样移民，第二代都可能我识听唔识讲啊咁样，到到第三代系完全可能完全唔识晒中文嘅，但系犹太人就完全唔同。咁佢个韧性啊，可以令到佢喺破咗镜两千几年之后。重圆翻喺中东建立翻一个以色列国，有冇啲咁嘅可能咧？吓，我哋香港人， 我觉得系有咁嘅可能性嘅。 嗯哼， 因为咧，头先阿梁国讲呢个以色列为一个例子非常好啦，即系尤其是佢近期咧，即系你知全世界都系。疫苗嗰方面嘅參考咧，都基本上係揾佢嘅。 咪打得最多係佢，咪打得最快啊嘛！ 一於我哋等緊翻嚟嘅時候咧，就講一講啊，究竟可唔可以好似以色列咁樣重圓咧？ 咁啊係，咁而家咧 ，Miles 提提我啦，其實我哋都係時間又要做第二首歌啦。咁呢首歌咧早排都幾 hit 嘅，就係、是、男排女將入邊嘅插曲《神隊友》啊 ，Anson Low。 你走的那些路，彷徨或愤怒，回头同样感到。今天分开了的路途，明年话如何再共你互诉，不需自身孤独重 前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如同神队友支撑背后，要往死里拼都不肯接受，即使输到不算丑，红尽流汗更加爽快地流，被你推进过得分，我知是零，曾同样拼命，能赢回亦转胜。一起分享过的热情，长期没有醒，你做我梦境，歌声变唱，掌声，全凭有你这一对手。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电台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批评港台编辑管理制度存在缺失，处理投诉机制欠缺透明度，部门亦都缺乏整体人力资源策略，严重依赖兼职同合约员工。专责小组建议港台要加强编辑管治，并且同顾问委员会建立积极伙伴关系，改善处理投诉机制，同时制定部门整体人力资源策略以及人员行为守则。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报告反映港台的管治和管理都出问题，必须改善。港台表示会认真研究和跟进小组的建议。港台工会就认为事件反映编辑自主已经荡然无存。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伯全下个月出任广播处长，接替提前大约半年解约的梁家荣。首批100万剂科兴疫苗傍晚运抵香港机场，下星期二将会接受优先群组预约接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中联办副主任仇鸿到场视察。陈肇始形容科兴疫苗抵港是防疫抗疫工作的里程碑，呼吁市民接种。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席科学委员会表示，审视科兴疫苗的第一同二期数据之后，认为60岁以上的人士可以接种，只是安全和可以诱发免疫力，好处远较不接种为佳。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尊重市民的个人选择接种哪种疫苗，但是提醒除了药厂建议的孕妇不可以接种之外，有严重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的人士要控制疫情之后才可以注射。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就相信，很多市民接种疫苗之后会产生抗体，社区会出现群体保护效应，届时很多措施都可以放宽。英国白金汉宫表示，哈利王子和夫人梅根已经告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不会重返皇室工作成员的岗位。白金汉宫在声明说，哈利和梅根已经向女王确认不会重返相关工作。声明又说，所有人都为他们的决定感到伤感，但是强调两人在皇室家庭中仍然受到爱护。夫妇两人日前证实梅根再度怀孕，他们的发言人当日表示，可以确定哈利和梅根的仔阿奇将会成为哥哥。白金汉宫当时回应，表示女王和整个皇室都感到高兴，并且向哈利和梅根送上祝福。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586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4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5， 瑞士法郎 0.895， 加元 1.261， 人民币 6.46， 英镑对美元 1.402， 欧元对美元 1.213，澳元兑美元 0.78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1.36 美元，卖出 1782.1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世卫指出，酒精是唯一一种对精神状况有不良影响和产生依赖的物质。 香港控酒联盟召集人麦善平， 所以联盟促请世卫采取主导，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蓝本，制定全球酒精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点止三色咁简单？ 八千米嘅山咧，我哋叫 Deck Zoom。其实世界有14个咁嘅高度嘅八千米嘅山。 佢系第一位征服七峰两极嘅香港人。 哇，唔知道上去有冇问题啊？因为你个气压啊，你个氧啊，足唔足够啊？咁样。 佢系香港攀山王钟 Sir 钟建文。 例如呢、這个西藏去喜亚波马咁样，咁呢个法国就爬呢个 Annapurna 咁样，即系每个国家都想爬翻个八千米嚟，即系差个宝藏嚟咯。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小泽女孩的英文书名是 Where the Crawdads Sing， 直译就是小龙虾歌唱的地方。初恋情人泰特告诉奇亚知，小龙虾歌唱的地方就是荒野深处，在那里所有动物都是动物应该有的样 子。作者迪利亚欧文斯现居爱达荷州的旷野，记者问他会寂寞吗？他答非常寂寞，有时寂寞到就快唞不到气。随后有讲，但非常享受，享受到我都为此写了一本书。 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孤独的人想找到方法和自己相处，而寂寞是在人群里面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孤独是一种个人选择，而寂寞是人家不选择你。 你有成就自我的自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你，是来自《天地一沙鸥》这本书讲的。但要成就自我，人们需要孤独地在世界上下求索，摆脱人际枷锁和社会规范，才能够蜕变出独一无二的模样。亦即是所有动物都是动物该有的样子，但基于灵长类动物倾向在有紧密连结的群体里面生活，人们偶尔又会被巨大的寂寞压得喘不过气，于是不计代价地被驯服，承受以爱为名的伤害，在两种生活之间来回摆荡，痛苦不安。 在湿地度过一生的沼泽女孩，最终成为受人敬重的生态学家，有爱人陪伴终老，应该不会再感到寂寞吧。但是成世人都收埋秘密的她，又会不会觉得孤独呢？就好似欧文斯的前夫和继子都在非洲曾经卷入了为了拯救濒临绝种的大象而对盗猎者开枪的谋杀指控，事件到现在都未有定案。我们难道又可以由一本虚构小说里面看到端倪吗？寂寞是来自人永远没办法完全了解另一个个体，就等真相埋藏在小龙虾歌唱的地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沼泽女孩》，作者迪利亚·欧文斯，由马可·勃罗文化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到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啊、今晚我们的题目叫做松软，直播室里面有梁敬国、黄仲远，心心机旁边电话旁边应该是周志恩老师、啊、我们讲了两节松软，其实第三节呢我想岔开一点讲一些东西。我定了一个题目的时候，当然应该有用利用现代科技上网看看松软这个字、嗯有啲咩東西出嚟啦？除咗破鏡重圓呢個故仔之外，啊好奇怪喎、啊！咁我打重圓兩個字上去咧，第一個欄目彈出嚟咧，竟然係我後而家先知道，就係、是、原來以前啊某大台有套大陸嘅清裝宮圍劇咧，《甄嬛傳》咧嗰個主、嗯、個插曲連主題曲，原來就叫做重圓。咁我睇見呢樣嘢。我的反應其實就有啲另一個諗法嘅，就係好多時候呢啲所謂嘅歷史劇咧， 嗯， 通有一個好大嘅毛病， 嗯， 就係一般人如果唔係睇冇讀過嗰個歷史咧，又或者對嗰個歷史唔係太清楚咧，就會信咗電視劇入邊所講嘅歷史，就係嗰個歷史啦。 嗯， 譬如呢個《甄嬛傳》入邊咧，就講下。呢、这個清朝嘅皇帝啊，好似講係咪雍正啊定乾隆咁樣？ 嗯， 就是、每一日咧就好多時間咧周旋於後宮嘅妃嫔之間，嚇佢哋爭風呷醋之餘咧，又搞到個皇帝咧就好頭痕啊咁樣。咁但係你喺清朝嘅皇帝嚟講，阿周旋應該知嘅啦。因為佢近離我哋最近嘅朝代啦，佢嘅起居飲食咧。都有一个叫做咩住系嘛，我唔记得咗啦，叫做皇帝嘅起居住咁样嘅东西。 嗯， 譬如雍正咁样咧，好鬼勤力噶嘛，呢度有工作狂嚟噶嘛。佢、嗯、每个月有两本嘅， 嗯， 嗰两本东西就系记录佢由朝早做到夜晚去做紧啲乜嘢。 嗯， 咁其实佢朝早五点钟起身之后又做啲晨早嘅课啊，读下书啊，跟住请安啊。跟住先食早餐啊，跟住上朝啊，跟住批奏章啊，咁晏昼跟住又食下饭啊，跟住夜晚又再批奏章咁样，咁就唔会咁。咁令我再谂到另一个就系最近咪大台又讲紧一个剧集嘅， 系 就讲以前北宋时代嘅燕云十六州咧， 嗯， 就唔见咗咧，咁又牵涉到重圆呢个问题啦。 系 嗱，北宋嘅时代，因为上边有辽国啊，咁啊。断送咗燕云十六州啊！石敬瑭嗰阵时，咁就成个国家就冇得重圆喎。 嗯， 咁北宋啊，赵匡胤啱啱啊统一中原之后，跟住佢细佬系咪佢细佬啊？赵光义开始啊，定系边个？我唔记得边个皇帝啦。周 Sir 可以同我补充嘅、嗯，以为好坚啦，就打辽国啦，谂住攞翻燕云十六州，点知就打输咗啦，咁搞到有个澶渊之盟啦。啊，咁又好、啊。澶渊之盟之后，总之你同人傍水俾辽国， 嗯， 又牛又羊又布匹又金银财帛，跟住换来咗百几年嘅和平， 嗯， 大家都叫做相安无事，咁样嗰古仔引申出嚟就系话，其实系需唔需要重圆呢？ 嗯、 有阵时唔使重圆，即系头先我第一次度讲，可能崩咗少少，但系崩得嚟可能又崩得好靓、哦。 嗯， 如果你艺术嘅角度嚟睇嘅，可能有缺陷味、哦，系咪啊？周 Sir， 我有冇讲漏嘢？喂，我啲半桶水历史 喂，我唔知你，我冇睇到嗰套劇啊！我其實唔知道有套咁嘅劇添啊！ 我都係睇啲評論，我都未睇過其實 你唔係想講石敬瑭嗰個故仔啊？ 唔係石敬瑭嘅故仔係另一，我冇睇噶嗰套劇。我只不過 冇理個劇。 我只不過就係話嗱，石敬瑭就割咗燕雲十六州啦，咁跟住就變成遼國嘅土地啦。咁遼國嘅土地，咁北宋嘅時候咧，就雄心勃勃就想嚇攞翻嚟啊嘛，點知啊？打輸咗啦，攞唔到啦，攞唔到之餘，北宋啊透過外交手段啦，嚇磅水俾佢，嚇就同佢稱兄道弟，喺澶淵之盟之後就結為兄弟之邦噶嘛，北宋同埋呢個遼國，咁但係換來百幾年嘅和平喎， 即係焉知非福係嘛？ 咁所以唔一定要重圓先好嘅，係咪咧？喺呢個咁嘅例子上邊。 喂，如果你再去睇翻咧，成個歷史咁樣計啦嚇，咁其實燕文十六州都好長時間失落咗噶嘛， 啊、 即係直情係唔見咗噶嘛， 冇錯。 去到幾時先至執得翻嚟咧？其實去到明朝噶嘛， 係啊，唔係、啊、其實元朝執咗啦， 係啦、啊，咁元朝冇計啦，嗰、那個即係都應該計喎，都係自己人嚟噶 嘛，叫咗啦，減粗嚟 啦，係啊，都係自己人啦咁。喂，咁其實嗱，呢個講緊漢族嘅歷史啦嚇，我哋嗱咁講啊，再細緻啲。咁但係其實咧，冇理個國界也好，冇理個政治版圖嗰啲，即係一講到嗰啲問題咧，哇！我唔知有幾多人又潑咗入嚟講嘢㗎啦，呢啲位。 嗯。 因為其實我哋一路都有一個心態，就覺得咧，又係我開頭第一節成日講個問題，就係、是、最緊要啲嘢咧，就齊齊整整啊，平平安安啊，大家成日就諗緊呢樣嘢。咁我諗呢樣嘢係由即係秦始皇開始，咁一開波就即係大家統嗰個心態啦。呢度我哋今日唔詳細講太多啦。但係呢一種心態咧，其實都衍生咗好多令到我哋有一種追求嘅欲，即係好似我第一次講個欲望嘅問題。而呢個欲望如果唔係從一個即係平衡嘅狀態，嗱唔係平衡時空啦，大家搞清楚啊！即係個心理上面，如果我哋好想好想做到嗰、那個，即係嚇、我哋一定要攞翻應該攞到嘅嘢，或者之類咁啊。當年你記得阿媽哥咁樣啦，我唔係話俾我聽，我攞翻我收佢嘅嘢咁，只要佢臨尾有一槍俾人做瓜咗啦。 嗯， 嗱，有陣時我哋做呢一啲所謂希望重圓嘅過程，正如我第一節頭先講緊咧，有陣時我哋要注意個天命啦，係咪真係咁短時間，係咪需要多啲嘅鋪排，係咪需要預計一啲長啲嘅時間先做得到？甚至乎有陣時我哋真係未必係一代人或者一個時間裏面係一定會睇到噶，可能我哋真係要多啲嘅即係如果我哋相信嚇《三國演義》裏面嗰句説話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係越有陰晴圓缺，總有呢一個咁嘅規律嘅時候咧，嗱咁總會有一日係達成目標同願望啊嘛。但係好可惜咧，人類好多時就係、是、不論係幾高嘅高官或者幾細個嘅藝民，一個家族都好嗱、譬如好簡單，我哋都好想好齊齊整整，大家翻嚟食飯咁之類咁樣。咁但係譬如今年你睇國內都係㗎，都係叫大家原地過年㗎嘛。唔好，我哋年年都諗下嗰啲廣告咧，點樣去講話翻去嚇啲、啊、民工咁樣翻去 春運啊咁嗰啲啦， 係啦。咁但係今年其實大家都要習慣或者適應有一個咁樣嘅機會嘅。我自己覺得咧，其實當然啦，有陣時人力係可以解決好多嘢嘅，但係都未必樣樣嘢都需要與天鬥與人鬥噶嘛，有啲嘢。其實我哋真係要預備有一個咁樣嘅周巡嘅生命有也好啊，我哋預計嘅面對嘅疫情啊，各樣嘢都好。譬如我哋而家今日講到好開心咁，我哋三兄弟又可以做節目啦，咁真係唔知下個禮拜會唔會有反覆啊？各樣嘢即係 cut 出嚟啦。呢啲嘢其實我哋要有一個翻轉頭就係、是。我哋有一個珍惜嘅心啦，我哋譬如遇到一啲好想珍惜嘅嘢，譬如哇三兄弟一齊做節目咁正嘅，啊我點都要忍唔住都要講一句噶啦，哇大佬幾耐冇做過去到十二點嘅節目啊而家，一做就要好珍惜，扯盡去噶啦係咪先？咁呢一種我哋有個咁樣嘅渴望，但係我哋都要預計有最好嘅準備，但係有最即係有最差嘅可能噶嘛，我哋一定要有呢個心態先至嚇。有一句说话我都想同大家讲嘅，即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㗎嘛，唔好成日都宠辱咁样就完全会令到我哋好唔开心嘅，咁就好麻烦啦我哋个人。 嗯。 係啦，呢个阿周 Sir 头先所讲呢、這个当中喺从源嚟讲好紧要嘅呢，係嗰种嘅信念嘅。 其实头先啊梁敬国嗰个燕云十六州嘅例子啦，虽然系历史我真系完全唔识啦，但系咧你都会见到咧，其实如果佢唔系有一个重源嘅希冀，冇呢个咁嘅信念咧，佢唔会尝试去打嗰场仗。佢唔尝试去打嗰场仗，佢可能冇一个咁样嘅 bargaining 嘅，即系一个议价嘅情况，或者会遇到呢一个咁样嘅归好嘅一个机会，而令到佢可能系有百几年嘅安稳啦嗰个情况。即系其实就系因为佢都要有一个咁样嘅意志喺度咯。只不过咧呢、這个意志系咪一定促成到我哋重圆就为之最好嘅一个结果咧？未必。当然重圆到可能系其中一个好嘅，但系如果佢未系好似我哋预期咁样重圆，但系都可能有第二个结果出到嚟咧，系我哋都会好中意，因为个时间世界嘅变迁之后唔知会发生咩事，咁所以有呢一个咁样嘅信念，同埋有呢个咁样嘅追求咧，系紧要嘅。同埋我谂大家都会知道啦，当有一个重圆嘅感觉喺度嘅情况咧，因为有哭有希望，个人就会正面，系啊，所以。无论我觉得个结果是怎样呢，个过程是一定好 的。这里我又打叉你一句，因为我讲开又讲一点兴起呢、就是因为你北宋的历史呢，刚才我讲了，你被善远之盟之后换来百几年的平安太平，那么好衰不衰呢，就去到宋徽宗这条友大家仔呢周 Sir 就知道了，又在那里搞搞阵呢，又好大起功，又走去辽国那时候，因为经过百几年就这个其实被北宋贿赂的，基本上有一金银财白都垂手退手可得了，不需要打仗了，咁已经开始啲兵又唔系点打得了，咁跟住嗰阵时啊，呢个金啊崛起啦嘛，悬崖压骨打，咁样北宋咧就谂住联埋金咧嚟灭辽嘅，咁点知北宋啲兵又系唔系打得好就好嘅，啲友就乱咁嚟啦，咁啊又打败咗，咁跟住但系金咧就开始侵蚀辽国，到最后金咧就直情挥军南下，咁啊直情将汴梁搞掂咗，咁啊挥金二中啊俾人捉鬼咗去，即系个问题就 系 话， 个问题有分军咯，系咪你先系？ 呢个世界咧就通常梗系话有蚕神就冇分军嘅，你又错啊！你政治不正确啊！你只有蚕神就不有没有分军，你要明白呢样嘢。咁、那个问题所在就系话，如果佢唔去搞搞震，唔会用重圆呢个概念，就乖乖地都系，诶、哎，每年都系大家吓，俾啲钱你使下。我自己又 happy 下，咁就唔会有一个靖难之变咯。咁阴公喎，唔系靖康，系讲错咗，靖难系明朝嘅靖康始。咁嗰个问题就系令我谂起，就系话有阵时系咪有啲缺陷味， 而唔好咁强求啊嘛。 系啦，因为嗱，北宋嘅历史好奇怪啦，好多人唔中意宋朝嘅，尤其是我哋历史大师钱穆先生咧，就觉得宋朝积弱就。不是好掂嘅，但系其实中国历史上边咧，无论系文化经济嘅发展，宋朝系去到最高峰嘅。喺嗰个年代，即系公元一千年左右，系咪咧咁上下？全世界最发达嘅地方，其实就系宋朝，喺北宋。做好多生意，又外交手腕又兼吓、啊，你又知西又西夏啦，北又系辽国啦，哇，鬼咁多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嘅人，咁咪镬都系。同系以和，跟住又磅水，跟住又又马又金银财白，咁样搞掂咗佢，又唔使打仗。咁好过你兵戎相见嘅话，兵戎你打仗都要钱噶嘛，老友，唔系唔使钱噶，咁仲要死人噶，系咪咁睇啊，周 Sir？ 唔系，我觉得你讲到靖康嗰个问题咧，就更加明显咧，因为其实就系咧，宋徽宗个心态咧有个大嘅问题，就系头先你讲紧啦，佢走去联金灭辽啊嘛，辽鬼攞命啊嘛，呢个 系咯， 咪就根本就系辽鬼攞命啦，就系、是、其实佢自己冇地考虑佢究竟想做乜，咁但系我就一心就谂住。即係我唔知佢想歷史留名啊，定還是各種嘅原因啦、啊。佢就諗住即係做一啲啊前人未景之功咁，可能就係諗呢一樣嘅嘢。咁其實歷史上面都好多呢啲咁樣嘅古仔㗎。嗱，譬如我最中意講嘅，但係咧就好多人都誤解佢嘅。譬如呢個隋炀帝嚇、啊，就係、是、一個咁人啊嘛。佢老豆當年打高句麗，即係打呢個招仙嚇、啊，搞唔掂， 佢就要嚇、啊、叫做 finish unfinish， 即係完成未景之志，咁就走、要走去做呢樣嘢啦。 泥足深陷啦，點知搞到？ 喂，其實我想知佢最後個結果係點啊？即係嗰啲人咁想，即係景未，即係未成之功咁嗰只咧，最後嗰個結果係點啊？ 隋炀帝咪又係因為打朝鮮。民窮財盡，除了他又開運河啊，又搞呢搞路之外，咁卒之咪搞到民不聊生，卒之咪啊李世民啊李淵嗰啲咪起兵嚟搞掂咗佢咯。 唔係歷史上面太多啲故仔啦，譬如你最簡單，我哋即係津津樂道噶啦，呢、這個啊成吉思汗走去啊走去諗住日本食魚生咁，結果領咗幾次嘢咁樣，即係嗱呢啲其實嗱當然你可以話天命啦、啊、你可以歸納佢天命嗰度啦。但是我哋其實要諗翻一件事能夠真係能夠重圓咧，唔一定係頭先我一路都講緊，就係唔一定個人主觀意志夠強啦。頭先我哋都講過，個民族係一個人有堅韌度就夠嘅，但係個堅韌度可能係講緊一千幾百年啦，唔係你眼見嗰、那個時間可以處理到。所以咧有陣時有個韌性同埋對自己嗰個能力啊，個人有個掌握。亦都真係老實講，係真係要信我即係今晚最重要，我都係想講，有陣時真的要信下個天理啊，信下個天運嘅，係啊，這個真係最重要嘅，我自己覺得，無論如何都好，譬如即係個緣啊，嗰、那個緣係咪真係俾你咁完美咧？其實你攞咗翻嚟，真係焉知非福，焉知非禍咧？有陣時啲嘢唔係咁諗噶嘛。 不過嗱，我就唔識啦，但係答嗰句咯，佢信天命，仲有一句咧，就盡人事咁樣噶嘛，係咪？ 嗯，人事都緊要嘅，不過有陣時人事咧，以為自己天下無敵咧，咁樣就係一個災禍嘅 誕生 傳言啦。 係， 咁所以即係講翻嚇你 ，sorry。走成 唔係，每次啊好多句，嗯、即係咧，我早排咪無啦解支籤嘅，我年年都解 嘅。係啊係啊，喂！ 唔係我有陣時覺得咧，即係我唔係我嗱，首先我唔係鼓吹迷信嗰啲人啊，但係我年年都從各學嘅角度去諗啫。因為其實就成日提醒大家咧，有啲嘢真係唔好嗱。有陣時啲人成日話抽咩掹走曬啲下籤啊，留翻啲上籤啊，唔係嘅。有陣時上籤都唔一定好㗎，所以我哋講緊唔好諗住一切嘅追求太完美，太完美可能到最後都係有遺憾嘅咯。 嗯，啱嘅。好啦，今晚我哋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講到慶後合嗰陣時咧，通常就要收工嘅時候啦。咁啊，提提大家先，星期日嘅廣東廣西咧個題目咧就叫開放社會。咁啊，有文傑華、岑日飛同埋李盤勝嘅。咁喺我哋結束今晚嘅節目之前。咁我又啊，趁阿台应该唔系台长啊，呢、這个阿处长嗰句说话，咁、我都有讲多句啦、一样系嗰句啦，回首向来消失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咁、最后咧就 See All Star 嘅歌，集合吧，地球保护队结束今晚嘅节目啦。 呢、 這个 心态都啱大家嘅。 OK， 拜 拜。 就变。